敏新书《袭击梁振英》现已接受预购。 预购方法，请亲临普罗政治学院支付现金或支票，存款于普罗政治学院东亚银行储蓄户口，并将入数纸副本电邮至途中地址。电邮需清楚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将划线支票抬头请写普罗政治学院有限公司，邮寄至普罗政治学院，并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 新姐同大家見面啦！今天見到大家在鏡頭前面就有另一位嘉賓喺度啦。咁我哋呢個節目一貫以嚟咧，其實都係得我同阿陳志華嗰兩位 出。第一次有嘉賓， 係啊。咁嚟得呢個節目嘅嘉賓咧，一定係Califair 嚟噶啦， 唔係下巴嚟， 唔係下巴嚟嘅。咁我哋今日都係主要要向阿伍永雄博士請教啦。 係，多謝大家。 咁就我哋咧，其實就幾次節目我哋都談論一個問題嘅，就係光學嘅問題啊。因為光咧，其實喺我哋日常生活入邊咧，係相當之一個重要嘅應用嘅資源嚟嘅。咁又記得咧，我當年咧就曾經阿高君校長喺中大任職嘅時候咧，我都訪問過佢嘅。咁亦都係談佢嘅專長啦。咁好可惜咧，當年佢同我講嘅嘢咧，我基本上喺嗰個場合，我完全聽唔明嘅。 佢都唔會就你噶啦，我覺得。 冇，佢冇就我，佢真係冇就我嚇。佢但係就好 nice 嘅，佢一路同你講一路笑。咁但係我基於我自己個學識嘅問題，我只係可以咁特別佢提到一啲具體嘅數據嘅時候，我真係 wing 曬啊！咁所以咧，即係今日啊，伍博士喺度嘅時候咧，咁我哋都係我自己作一個補償啦。就我都問翻一啲適當比較技術性比較強嘅問題咁但係當然咧，我哋要由淺入深啦。即係第一樣嘢就係啦，阿伍永雄博士咧，你簡單介紹下你自己嘅背景好嘛？ 好啊。我咧就其實我讀大學嗰陣時咧就係讀物理系嘅。跟住喺多倫大學啊。我同光學嘅淵源咧就係由我做個 final year project 開始嘅。咁就係做一個我哋叫laser cooling。用 冷凍激光， 冷凍激光 嗰、個年代做 laser cooling 就好好啲啦。嗰陣直頭係 Stephen Chu 差唔多攞諾貝爾，即係攞咗諾貝爾嗰陣。即係點解我知？因為要補充一下，其實我同阿博士係小學同學，同屆小學同學。 即係你個小學都好勁喎，真係嚇！即係大家都即係一路上都係博士咁喎， 冇乜大。你香港小學 唔係可唔可以講邊間小學？可唔可以講邊間啊？可唔可以講邊間啊？ 院脊夢近咯，聖公會院脊夢近小學咯。嗱呢間要講下，但係即係又唔係話排名好高咁樣啊。咁但係但係係啊，都忽然間我嗰屆都出咗兩個物理神棍啫。 好，繼續啦。 唔係我神棍啫，阿 Ring 唔見了。佢真係做緊，即係真係而家喺UCL 度做緊 research 啦，喺倫敦嗰邊。 跟住啦嚇，嗰個 project 就同光有關係啦，直情用激光嚟嚟減慢嗰個 atom 嘅速度嚟嘅， 實際上係冷凍嘅，因為個原子嘅活動就等於佢個温度嚟。 係啦，係啦，係啦，就係啦，個冷卻。跟住之後咧，就有呢個機會，咁我之後就去咗帝國學院讀個呢個碩士。 倫敦 Imperial College。 我個碩士就係同光學有關嘅Applied Optics 同埋Photonics 同埋光學嗰度咧就係學咗啲傳統嗰啲光學啦，譬如你望遠鏡入邊嗰啲鏡啊，點樣做點樣放大啊，點樣同埋縮細啊，跟住之後就同又係做翻啲激光嘢咯 即係同半導體，即係一個激光點樣由個晶片咁樣點樣出嚟咧？ 其實聽落就係咧，即係光學以我嚟講，我就自己讀物理咧，我會覺得係好似一個好老舊嘅一門學問咁樣。即係你話， 因為我中三嗰時候我見到好多 optics 噶嘛。 係啦，但係咧，但係好多嘢就係當你一加上咗激光呢個元素咧，就我諗好多更新喺背後，亦都好多發展。 嚇，同埋光學傳統光學就係、是、咯，就係、是、鏡啊、lens 啊，用顯微鏡啊，咁樣嚟講。但係新啲嚟講，其實你話做太陽能，其實同光學係好有關嘅。 係 啊，因為佢嗰個光子太陽能咁樣，你hit 咗落塊太陽能板，佢點樣產生？ 係。 咁喺近年咧，特別係喺美國版 Iron Man 啦，呢個 Elon Musk 嘅領導底下咧。相當之多嘅政府資源投入去嘅，咁所以我覺得好肯定係就即係呢一塊咧，一定係嗰個經濟嘅效益比較高。 甚至乎我諗有啲衍生都就係話我哋以前冇能力去將啲光係逐粒光子咁去玩，而家就你有 laser， 你甚至乎你嗰、那個即係、就是、quantum mechanics 嗰類嗰啲技術你成熟，咁即係有我就聽到其實有樣叫 photonics， 咁基本上光子學呢啲嘢都係而家好嶄新嘅嘢咯。 即係如果粗俗啲講，咪當光照去波子咁玩， 咁甚至乎最後就係我哋以前節目有提，你去到量子光學層次嘅時候，就係將嗰粒光同嗰粒原子玩嚟玩去，咁最後就係同啲量子運算嘢有關，所以你會發覺就係呢啲由光學啊到物料製作啊，同埋嗰個嘅甚至乎一啲量子運算咧，你會發覺係好幾強的。 冇咁你。科學佢一路發展落去，就打通好多門徑咁。即係你以前以為冇乜關係嘅，原來發覺就到你開始有。嗱，你跟住喺碩士之後就去博士。 就去博士嚇，我咧博士咧就係又係喺Sheffield 大學嗰度就做直情有塊我哋嗰啲叫wafer 晶片點樣？做個激光出嚟，嚇嗰度嗰個。 如果聽 wafer 一層層嘅嘢嚟， 我知㗎啦。嗰個而家你等於 wafer 餅嗰只咁。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有一班人專係嚟做個 wafer 嘅，跟住咧點樣將呢個 wafer 就轉去變咗 laser？ 係咪就嗰啲 gallium arsenide 嗰啲咁嘢？ 係啦，indium phosphide、gallium arsenide 嚇。其實而家啲人你話 silicon 係好重要，其實有一樣嘢叫 indium phosphide， 係咩？ 係仲重要，因為全世界差唔多全部通信嘅激光都係用呢種， 即係新嘅材料嚟嘅。 大家好容易聯想到就喺個元素周期表入面，通常啲 group 4 group 5又帶有少少金屬性質嗰類咁樣，一啲比較中介啲嘅元素嗰啲啦。咁 可唔可以串一串個名俾我哋？ 好 ，indium phosphide， 你咁 INP。 INP。 嚇嚇 ，indium phosphide 有冇 ？Phosphide。 嚇 嚇 嚇。INDIUM。 INDIUM， 甚至乎以即係你揾嘅時候咁可以講嘅，即係以我所知，譬如話 gallium 咧，大家上網咧去揾嗰個咁樣化學元素，你會發覺有啲好得意嘅嘢可以玩嘅，擺喺隻手會溶嘅嗰種金屬嚟嘅。咁呢個又其實喺嗰啲咁樣嘅半導體製作嗰度咧，就好嘅，即係頭先講 gallium 嚇，咁係一個好好玩嘅一個元素嚟嚇，可以只溶喺手啊，跟住又嚇。即係攞嚟去溶咗個罐啊！啲咁樣有啲人就攞嚟當魔術咁玩啦。 呢個就係而家講緊呢個新嘅材料嚟㗎嘛？半導體，我睇到呢度講有半導體 呢、這個，大家即係喺個屏幕後邊睇咯嚇。 呢個材料應該60-70年代起已經開始有人用開㗎啦。 Indium phosphide 嚇，跟住之後 Indium phosphide 我再講一次啊。咁而家我上就磷化鈞啊，應該係啊磷化鈞啊，我都未完全未聽過啊，真係大鑊真係嚇。 我就知道名嘅啫，你問我係乜我唔知啊。嚇， 因為嗱你用 silicon 發光係好難嘅，因為我哋物理上嚟講佢個。我哋叫 indirect band gap， 佢個 semiconductor， 即係佢唔會自己好難發光嘅。 即係大家可以聯想到就係啲電子由一個 level， 即係簡單啲講就係一個層次去另一個層次咁樣，即係嗰啲 electronic transition， 即係同嗰個激光，即係嗰個 transition 之間嘅距離就決定咗個激光嗰個嘅，即係嗰啲波長 啦， 係咪呢嚿嘢嚟 㗎？book 就係咯，係啦，係啦， 係即係其實係咩嚟嘅呢嚿？仲見到好似可以香腸咁。 但係咧，我哋可以逐層放落嗰個晶片嗰度。 哦， 佢可以溶咗變咗個 gas 跟住佢用一個方法，慢慢一層一層咁樣鋪上。 其實薄膜嚟啊， 算係 thin film 啦，係啦係啦， 叫 CVD 嗰啲咁樣。 佢有咩效果嘅？ 佢咧佢個最好嘅特性就係佢個 band gap 係 direct， 即係佢易啲發光， 嗯， 同埋佢個發光佢個波，如果你做得好嘅 combination 咧，佢個波長就係做到1550nm。嗰、那個就是通訊嗰個 哦，激光通訊就用呢、這個。如果1550係咦咁，即係一個比較長，係一個紅外， 係啦， 就 係、 是、比較遠啲嘅紅外， 就是、infrared 嚇 ，infrared 嚇，因為將個紅外光擺落嗰個嘅光纖嗰度， 係啦係啦 ，OK OK， 係啦，點解要1150咧？因為佢個光纖佢嗰、那個loss。是最低的，就 是是是是、這個、即起碼我們知道就是說你用不同顏色或者不同能量的光去 fit 入去一個光纖的時候，不同光在裡面的消耗率會不同，但是有些人就即研究的就是發覺是1550這個這紅外線呢就最著數的，即現在起碼就是知道、嗯、但當然就是它是一個我們肉眼看不到的光線，也都是 好 嗱，咁基本上介紹過嗰、那個你嗰個背景啦，咁有一樣嘢我想問先嘅，就喺成個嗰個科學嘅傳統入邊，歐科學傳統入邊咧，英國係咪喺一路喺呢個 optics 上邊係有佢領先嘅地位嘅？ 算係啦，其實帝國嗰個 applied optics course 係差唔多 最 top 啦。 碩士嚟講，佢係差唔多係自己第一個嚇、開班嘅，其實開咗差唔多好似1930几年開嘅，已經係。啊，同埋佢出過一個人叫吉波，我唔記得咗佢個，佢係做 holography 嘅，佢 嚇，哦，全息圖， 係係係係，佢係第一個，我唔記得佢有冇攞 Nobel Prize， 但係佢就喺嗰度出嚟咯。 哦，咁即係換言之，其實即係唔好理下你個選擇如何啦，即係喺英國佢從事呢個光學研究咧，喺世界嘅前列入邊嘅， 都係我就係以我。personal 嚇、啊、你唔需要太謙虛嘅， 係得 嘅啦。咁即係以我哋而家所見啦，其實英國咧就喺一般嗰個科學嘅研究嘅資金上面都幾緊缺嘅。 係啦，係啦。 咁但係喺呢個項目上面，佢哋冇落後到。 佢哋繼續，其實如果你計翻用政府擺咗幾多資源，佢哋做咗嗰啲科學有幾多結果，有幾多 impact 啦，我哋講。英國是數一數二的，其實跟美國是差不多的、或者可能超過美國，因為美國它的funding是很多的、比起英國、但是我們講幾 efficient， 英國其實都幾 efficient 的。 我相信這個由它、那個、整個科學的傳統，大家知道由牛頓一直玩那個靈鏡啊，這樣都放在底下，其實他們、那個、這方面的傳統一樣都是相當之厲害的、好啦，我們即基本上我們了解了那個基本的一些知識之後呢，我想問吳博士，就是現在呢在這個光學的應用上面呢，它最尖端的應用的，特別在通訊方面，是在哪一個範疇呢？ 它呢就現在有一個大趨勢，就是叫 All Optical Networks、那你全部都想用光來傳送， 那這個就等於我們說的光纖。 是啦是啦是啦，現在最主要是光纖呢，其實主要是傳訊那裡光纖的，它有很多位置還未是用光做到的，即是有些樽頸位、譬如有些分類， 香港都是這幾年才說有光纖入屋， 是啦是啦是啦， 那就盡量將以前即係嗰啲仲係用銅線壓住嗰啲位就轉曬嚟光纖。 嗱呢個咧即係要講少少咧，因為如果大家對呢樣嘢完全一無所知咧，大家就停日聽個光纖啊，覺得即係一鋪就成日，其實就唔係嘅，鋪嚟光纖係部分光纖嚟嘅。我做過電腦插線，係部分光纖嚟啊，即係嗰陣時吹到好鬼勁嘅。咁但係咧，原來喺燈泡水喉咁啊，佢一搏。有呢個分叉位嘅時候咧，嗰、那個就唔係光纖嚟噶啦，嗰、那個就可能即係原本係銅喉咁，跟住呢個就係塑膠，咁跟住又銅喉咁啊，咁搞落去咧，即係你會問咧，就係嗰個實際嗰個影響咩咧？就其實佢影響咗你嘅速度，係嘛？即係最主要嚟講影響咗速度啦，好啦，咁另外一個即係好膚淺嘅問題咧，就係其實光纖唔應該係玻璃嚟嘅， 係啦，係啦，係主要其實係玻璃 silicon oxide 係同玻璃啲樣。 咁而家嗰個突破咧，係咪喺呢個所謂呢啲接駁位度會有一個全面嘅變成光纖嘅情況？ 係而家好多人做研究都係想做呢樣咯，因為傳統上咧喺呢個樽頸位、薄荷位分叉位，佢將嗰啲光纖嗰啲信號就會用光變翻做電子，佢電子佢會儲存，跟住佢儲存咗之後。佢就要識要去邊度，要去邊個 channel，分好咗啦，跟住佢再變翻光，跟住再送去佢另外一個 stop，就係呢個位，所以呢個位其實係嘥咗好多時間嘅， 明白嚇， 係咯係咯，所以但係如果用呢個位嚟用全部用光嚟做咧，其實都幾 challenging 嚇， 因為你可以可想而知，你光。同電，你嗰個速度唔同噶嘛？ 係 嚇，你光嗰啲信號嚟曬嚇，咁你嗰個嘢分叉位係肯定會慢啲嘅，所以你要點樣儲存啲信號先至再分咧？嚇，而家就係一定要用電啦。 我而家係諗緊一個，就等於好似嗰啲貨車過海關。即係同 埋我比較更加即係貼切嘅比喻啦，就等於大家跑接力啊。 嗯。 咁咧就有一個跑得好快嘅，咁另外三人一坐都慢噶嘛，咁你就一個人喺度等佢啦，嚟曬你先再可以跑上去嘛。好啦，咁呢個好簡單啦。好啦，嗱，即係頭先如果根據你咁講，呢個仲喺研究階段嚟嘅。 係啦， 係 啦。 咁理論上係咪嗰個研究嘅最終目標就係全面光纖啊？ 係啦，係啦。咁而家就係用呢個方法，就嗰個趨勢就係點樣將嗰啲光信號個速度減慢，嚟可以 就翻 分。分開嗰個速度，係咯嚇， 即係變咗就可以慳咗嗰個轉電子個步驟， 係啦係啦係啦，你慳 energy 同埋慳時間， 即係講你頭先就係講真係連個光個行進個速度，即係嗰個3×10嘅八次嗰個數字都要。都可以自己 adjust， 我中意要幾多就要幾多，從而令到我可以用一個全光學嘅技術嚟控制個資訊流量。 係啦， 咁嘅意思 就 完全免卻咗嗰個銅線嗰啲用電信號嚟去轉接嗰部分。 係咯， 咁如果對於一個所謂行外人啦、layman 啦，佢要了解嗰個速度嘅分別，咁我哋譬如話舉個例啊，譬如話我哋係去下載一套戲咁樣，咁比而家個速度會快幾多咧？ 以我保守估計，如果做曬光，起碼可以有10-100倍，起碼，起碼，係嘛？ 同埋我記得咧，即係喺咪前咧，同你傾過嘅時候咧，你頭先提到咧，就係話啦，想用全光學嘅技術嚟去將嗰個流量控制都可以掌管落嚟，而其中嗰個技術嘅關頭咧，就係要我哋可以隨意地控制到光嘅速度，喺呢啲咁嘅光纖嘅物料之內控制光嘅速度。咁有啲舊嘅技術就係逼佢哋兜圈，好似有飛機 啦， 逼佢哋兜圈，兜多幾個圈先再行。咁佢於是乎好似由一點去第二點就慢咗咯。 係啦， 但係而家好似又唔使用啲咁嘅方法。 係啦，係啦，係啦。如果你就咁用個光纖係好長嘅，咁你 delay 嗰個時間淨係去一個嘅啫。 同埋就嗰嚿嘢會好大啦，如果係就要撬嚿大啲嘅圈，兜多啲嘅圈。 即係而家佢有幾個 propose 幾個方法嘅有一個其實都幾深奧，就唔係我做嗰樣嘅。 OK 嚇，佢用我哋叫 ring resonator， 但係嗰樣就係用點樣？ 係咪共振嚟㗎 ？resonator 係啦係啦係啦，共振，但係佢係用。一個wave， 但係即係佢個 signal 嚟咗，佢又係要兜圈，但係佢兜圈得嚟咧，佢會減慢速度嘅。 嗯， 係啦，佢要兜幾個圈，但係佢會將成個 fiber loop， 譬如你有幾個公里咁長咧，佢可以縮到真係一個 chip。咁嘥， 係 咁主要嚟講，頭先你講嗰個就係個波長，我一路收細佢，變成好細個 loop， 係咪？係咪？ 又唔係，即係，但係佢自己同自己 interfere。 哦 ，OK，OK，OK， 我都係 就 係 大約咁樣啦，因為 我係大約明嘅啫。 但我做嗰個方法咧，就係用一個物料，我可以隨意改變佢個 refractive index。 係 呢個係咩嚟嘅？咩叫 折射率？呢個其實即係中學 level 大家會學過嘅，大家都知道即係光去到唔同嘅媒介，佢嗰個會有折射嚇，譬如由水射翻空氣，空氣射翻入水，咁跟住我哋好清楚咧，嗰個折射原因咧就是因為咧。光在呢唔同媒介行進速度唔同，咁調翻轉你諗啦，如果嗰種物料嘅媒介嗰、那個嘅折射率係可以我任意調校時候入邊 imply 一個即係混合嘅意思就係話咧，即係話嗰個物料即係嗰個光嘅速度都係任我哋去調校， 即係改變嗰個物料嘅 折射 嘅本質，就令到嗰個折射個 跟住就從而令到我哋控制到咧邊啲光可以稍為快啲。邊啲光可以放就要拖慢啲。 呢個唔係太難理解啦，即係都聽得明嘅。OK 嗱，咁我哋即係基本上我哋睇到就係、是、哦，研究方向就咁樣啦。咁、我哋倒不如翻轉頭去問一樣嘢啦，即係其實呢個光纖嘅技術係幾時開始即係發展出嚟嘅？ 其實我都係話由高坤教授開始。 高坤嘅 paper 最高坤嗰 paper 係1940年。 1960年，佢嗰陣時係其實係喺倫敦做研究嘅， 即係都係喺你嗰度差唔多附近啊嘛。 即係係咯係咯係嚇。 我記得咧，佢去中大度咧，佢會將嗰份 paper 咧都印到大大份出嚟俾你哋，係咁依期下影下相咁樣嘅。我就連個年份都記錯咗啦。 咁嗰、那個高坤嘅論文咧，佢嗰個突破性喺邊度？ 係用。點樣即係由一塊玻璃用呢個方法嚟傳訊？即係呢個係好突破性的。 係啦，我好記得個大意係佢係提出咗一啲技術規格。如果我哋能夠做到嗰個消耗率係低過某個數嘅時候咧，我哋就可以利用激光呢個技術咧，去咁樣去建立一個通訊咁樣嘅，即係佢提出。 即係簡單嚟講嘅意思就係話喺一個玻璃入邊去傳輸光線，係係咪係咁解法？ 而嗰個時候，我覺得最得意就係、是。那些一按個掣噓聲出的激光是未出現在這個世界，仲係嗰即係嗰陣啲激光就係咧，你好辛苦儲幾個鐘咧，先同你俾一粒出嚟嗰啲嚟嘅啫。嚇咁，但係就佢諗得好超前啦，就係諗誒將來嘅世界，我哋係咪已經有能力可以隨意去中意幾時有激光，有激光中意俾幾多俾幾多？ 咁換言之，呢個光纖嘅技術嗰個基礎就喺激光呢、這個即係發展， 就喺激光發展。 咁、我哋可以即係推即係講到呢、這個即係嗰個因果關係啦，就係、是、有激光先，咁跟住咧就有呢個光纖， 又有光纖。 咁而家有呢個通訊上面咧出現一個好大嘅， 即係佢係一個好乾淨嘅光，所以係一個好好嘅資訊載體啦。即係激光。 咁啊，陳先生多謝。其實這個激光 的理論是否在愛因斯坦首先提出來的、 我沒有很仔細看 paper， 但你說如果說那些、即理論可以說有它根據在這裡、但你說實際上那個解決這堆技術問題的我真的完全不熟、我不知道 Ringo 熟不熟， 是有、個 stimulated emission 佢做到係有，我唔記得啊，真係唔記得邊個，係有兩個人係有攞諾貝爾獎嘅，又係， 即係換言之就係話嗰個激光，即係呢個光子嘅排列，我哋可以想象就係如果佢好整齊嘅話，就產生呢個激光嘅效果， 係啦，係 嘛，呢個就係 佢就主要激光，主要佢個 difference from 你普通光咧，就係佢每個 wave 就係 coherent。 是同相，中文就叫同相，同埋佢嗰個嘅每一個嗰個波長一樣啦，咁同埋佢即係好得意就係透過一個 stimuli 嘅過程。 呢個係點解？ 即係就係話你將某一個原本已經係有高能量嘅一個嘅原子，如果咁啱有一粒光喺佢身邊行過，而嗰粒光咁啱咧又同佢嗰個嘅能量差距嗰、那個能階差異係一樣嘅時候咧。佢就會刺激到佢咧，一起跳落嚟玩，就一起去放多粒光子。但係如果大家唔啱 key 嘅時候咧，即係你嗰、那個你嗰個間energy level 間隔係9個 unit， 但我係一個10個 unit 能量嘅光嘅時候咧，佢就唔理你噶啦。 咁簡單嚟講，呢、這個其實就對光子嗰個控制嚟嘅， 係啦，係嘛， 即係能夠出嚟有一個設想，但係跟住喺實際上我哋做到就係、是、我可以控制到光。即係呢個自然界現象，係 啦係啦。頭先講 indium phosphide， 你就可以控制啦佢個 好嗱，咁去到而家呢個即係光纖呢、這個即係咁嘅技術啦。咁喺一般嘅應用嚟講咧，佢喺乜嘢範疇我哋會睇到嗰、那個即係一啲實際嘅效果？ 哦，光主要真係通訊啦。但係咧近呢幾年其實有好多我哋叫 data centre。即是你譬如去 Google， 佢有 其實佢入邊嗰個電腦儲存係差唔多幾個足球場咁大嘅。 嗯， 係。哈哈，如果佢入邊全部都係用銅線咧， 死硬啦！ 所以而家呢個 drive 咧就係用翻光纖。 咁如果你聽咁講，其實類似呢啲通訊機構啦，嗱，我哋唔好講淨係 Google 啦，舉個例，譬如話我哋喺神秘之夜講 NSA 咁樣，呢個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佢而家喺 Oklahoma 嗰度整咗成座山係 data center 嚟嘅。佢都頂唔順嘅，佢都要即係將呢啲所謂資料用一個最好、最 快同埋最 energy efficient 同埋係咪最細添啊？ 最細係嚇，即係佢用耗電量最細嘅方法嚇、 就去儲存。 去係啦，係啦。 咁點解喺呢個光纖呢個研究入邊會做到呢個效果出嚟咧？ 因為佢快嚇，因為佢全部即係。其實冇嘢快過光嘅，呢個係即係 ultimate， 係 佢個 frontier 嚇，所以係咯。 我諗佢快得嚟，同埋佢嗰個個資訊承載量可以好個密度高啦。 同埋準，同埋咧，我就覺得，因為你做咗光纖研究，佢哋人已經做咗幾十年，佢嗰個都算係幾成熟。佢而家將呢個 technology apply 去，即係嚇。 現實嘅經驗啊，呢、這個我相信係好重要咧，因為大家知道啦，嗱，你而家每一日你唔可以脱離個電腦噶啦，你就算脱離咗個電腦，脱唔到個手機。咁我哋所有資料咧，基本上如果越嚟越多嘅比例咧，係擺咗喺網上邊。咁呢個儲存本身已經構成一個好大好大嘅問題嚟㗎， 呢個係好， 因為大家諗下你所有嘅，譬如你簡單你影咗啲相咧，而家冇人曬出嚟㗎嘛， 係 擺雲端㗎嘛， 係啦，雲端。 咁點解即係擺雲端？Google 唔收你錢咧？咁佢肯定後邊要佢一定要節省得好緊要，佢先 cover 到個 cost 嘛。 係啦，係啦， 你就幫到佢咯。 係咯，係咯，就係咁樣。 咁嗱，我調翻轉嚟講，如果係咁嘅話，係咪而家其實相當之大嘅誘因係投資落去呢方面嘅研究？ 其實我覺得係因為佢每年光學有個一大 conference 就係叫 Photonic West 喺三藩市嗰邊嘅，年年都好大。佢次次嗰啲 key speaker 嗰啲人都係 IBM 啊。Hewlett-Packard 啊，嗰啲 HP 人過嚟講，佢哋都係講呢啲 data center 嗰啲嘢嘅。咁啊，係咯，後邊係好有龐大資源，同埋我覺得一樣，你用光其實你係 more secure， 即係你可以做到 encryption 做得好啲咯。我諗 啊，呢個亦都有講，呢個就係對嗰個加密啊，對加密 呢個就係 quantum cryptography 有我哋都提過嘅， 因為佢用光咧，咁係 much more secure。 咁如果喺嗰個實際上面嗰個操作咧，其實類似用光呢類嘅技術咧，係咪要求嗰個乾淨嘅程度好高 啊？做嗰樣就係啦，做嗰樣因為就我哋叫起個 clean room environment， 即係你唔好講 絕對乾淨嘅， 你唔好講 IBM、Intel 嗰啲 level 先啦。就算我哋大學嗰啲就佢有唔同個specification 嘅，即係我哋嗰啲即係你每一立方米淨係可以有唔超過1000粒。 我好記得嗰陣咧，阿高坤佢諗到呢、這、一個，即係我都睇翻嗰個傑出華人系列。高坤講翻咁，佢自己都話，佢嗰陣就去同康寧呢個公司去傾，就嚇就話咧，即係而家我知康寧煲啊嗰啲咁嘅嘢啦，咁佢有做玻璃，佢話哇，你要呢種規格，呢種純淨程度，你知嗰種就入邊唔好有 defect 啦，唔好有 bubble 啦。我哋未做到，我哋做唔到呢個 precision， 我哋做唔到呢個咁靚嘅光纖，唔得！你要達到我呢個目標，你一定要同我做出嚟，如果唔係我就做唔到我呢、這個呢個光纖之夢噶啦，咁樣嚇。咁結果就的而且確就 Corey 幫佢搞掂咗呢樣嘢。 好多時啲技術係咁樣嘅，舉個例啦，譬如話有好著名嘅導演叫比利克，佢要拍一支蠟燭點到出嚟嘅光，個攝影機可以拍到嘅，都係要唔係普通。做到啦，佢 NASA 做嗰啲咁所以呢個就你有咁嘅人，有咁嘅 vision 咧，其他人就會死都死到俾你。 到今時今日，我哋之前節目有提過，終於我哋有人係做到一步咧，可以影一粒 photon 嘅相機。 single photon detect。 咁頭先我哋講嗰個咧，譬如話啲具體嘅指標咧，譬如話一間房佢冇塵，喺你哋嚟講係咩意思咧？ 有個規格嘅，有個 ISO 嘅，ISO 嘅國際規格嘅，係國際標準嘅嚇。即係普通我哋講每一立方米有幾多粒塵， 是怎么 度的？是小个、有个那些、particle 机的、是来真的数尘的。就是他跟着打一张纸给你 ,OK, 你这个方向、你这个位置一个立方米有多少层，多少层一千、即 你可不可以带部机来数数我这张 数数北方那里 ?EM 那 些 那些不用数的但是看到的 都是差不多他那粒层即是小过即是大过大过几多micron 大過幾多 size 啦，咁咪先至計一粒塵咁樣咯。 咁而家世界最尖端嘅喺呢個範疇上面係去到幾多？ 哇！我諗你即係話去做即係 CPU 處理器嗰啲咁樣，你 Intel 我諗起碼都有唔會超過，肯定唔會超過一百。我諗唔會超過十。 幾大嘅範圍之內唔會超過一百咧？ One cubic meter， 即係一 liter 裏邊。啊，唔係 cubic meter， 即係一千 立方米， 一立方米添啊！ 立方米唔超過十個。哇！我都好難想象喎，即係好，即係好飄啊！佢好飄啊！佢咁係咪即係我諗好簡單？就係其實即係當個科技越高，佢對呢個要求越嚟越犀利。 可以有幫助嚇。會做到再尖端啲嘢。但係有時你真係。乾淨你無可再乾淨 是 有個極限的啦，有個極限的啦，所以他現在再即係將每個部件縮細再縮細，就是這個 以我學人的理解，是不是說即係當個微型化越來越極端的時候，這個對於個即係所謂空氣嗰個雜質去過濾這個要求越來越高？ 可以是這樣講，但是其實你說做 CPU那些廠那些，其實它即係個乾淨程度，我想它比五年前、十年前應該都冇乜分別嘅啦。嚇嚇嚇，係佢個做嗰個技術做到幾多，做到幾細，係咁縮。以前你話做一百個納米，而家 Intel 已經做到十五啦、十三啦，嚇嚇係咯。所以就係咁，但係。它不可以會再小的嘛，你細極都是一個 我們也講過這個問題，就是你細極都是一粒原子， 你細粒原子，所以會 不會去到光子呢？ 哦，那應該去不到那裡，因為你要有個實物在那裡嘛，其實除非你都要有個實物來做 quantum computing， 你用光來 所謂量子電腦，其實你離不開那個原子和光子之間的相互作用，所以就不是說獨立是哪一個，你有得量子，即是量子光學，有得量子運算，一定是有原子和光兩樣東西在互溝的。 好，剛才我們即總結了一個現在前沿的光學的應用，但是剛才伍博士提到最後的微型，即我們不斷縮小，甚至去到納米呢度咧，對我哋而家做科學，即係呢個光學嘅研究咧，一個相當之大嘅刺激嘅。咁究竟咩刺激？我第二節翻嚟再同大家分享啦。